然后我那会儿就特别纠结，我说我还来不来呢，我到这儿来得一个多小时，但是我们这集体的力量也特别大的，就决定来，因为我家里人也很支持我，所有的动力吧，反正我就在一直坚持着，挺好的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，荣获全国志愿服务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。 食品安全齐监督，健康生活同构筑，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。 听众朋友，本期这里是大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北京时间20点。